好，我们上次应该是上到84页嘛。好，当事人资格的部分。好，那当事人资格呢？其实重点应该是要做一个结尾了。好，就要讲到当事人资格最后的部分了。那前面呢，一样嘛，是当事人诉讼主体面当事人。好，然后我们学过了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好，那是第一关的问题，然后现在讲的是第二关的问题。好，当事人事格，那我们说过第一关如果欠缺的话，像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欠缺，他最后是用裁定驳回，好，那是程序上的算是起诉合法要件、诉讼要件之一。但是如果到了第二关，当事人事格，好，因为他是到了中间，好，这后面会讲到诉权学说的争议，他就是用判决驳回的。好，但是还没有到第四关，所以是非本案判决。这个是以前就有稍微提过的，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比较详细是，其实还有个前面的问题，好，就如果你将来当法官，发现这个案子当事人是个有欠缺，你要不要给他机会？好，就是下面的括号一，你要不要先定期命补证？像249条第一项，它是应命补证哦，一定要定期命补证，249第一项，好，是绝对要。但是第二关当事人是个，好，这个就要记实务见解，因为没有法条。那原则上是不用，好，所以那个原则例外是我整理下面这两个判例，原则上是不用命补证，所以你将来当法官可以直接驳回，好，可以直接驳回，这没有违背法令的问题。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给他机会叫他补证也是可以的，好，那也没有违背法令。那例外的情况只有一个，选定当事人，这个要注意，选定当事人是唯一的例外，一定要先命补证，好，你要给他机会，所以要叫他补那个授权的根据啊，好，说怎么样授予诉讼职权，好，他的根据是什么，要先命补证。好，所以选定当事人如果你直接驳回，这个就是违背法令哦，好，这个判决就是可以救济的。好，那最后下面括号二，法院的处理，好，到底是判决驳回还是裁定驳回，这个涉及到诉权学说的争议。好，但毕竟我们不会研究那么深入的学问，所以诉权学说不会讲。好，那只会告诉同学它的区分点在哪里，就考试上的观点来看，好，它的重点在哪边。好，我们来直接用写的，好，我直接用讲的，这样比较快。中间四个关卡都一样哦，好，就不管是这两说都是经过四个关卡，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诉讼要件、249第一项各款、第二关当事人事格、第三关权利保护必要，比如说246、27，也叫做诉之利益，第四关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或叫本案。好，就我们讲有没有欠钱不还，好，有没有侵权行为的问题，那个是第四关的问题。好，这两说对于这四个关卡的见解是一样的，没有争议。好，都说啊，你要经过法官要审查，经过这四个关卡才可以。但是对于这四个关卡的分类是有争议的。好，比如说，我先讲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好，同学你回去可以参考我们84页下面到85页，好，这边的讲法，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这个是实务还有通说。那其实最大的争议是在于他们对于诉权的内容讲法不同。好，如果你是采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他认为诉权的内容就是在请求保护我的权利，请求保护我的权利。好，那既然是请求保护我的权利，就代表原告要拿到什么判决才算保护他的权利，胜诉判决嘛，对不对？所以他要求是今天我原告拿到胜诉判决才算是满足了我的诉权，是他们的讲法。好，但是考试上不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它的分类上是不一样的。如果以这一说来看的话，好，第一个叫做起诉合法要件，起诉合法要件，那如果欠缺的话就是裁定驳回。好，这个法条也都有了嘛，就是249条第一项，最后就是明文裁定驳回。然后中间这两个，好，当事人是个权利保护必要，它叫做 权利保护要件。权利保护要件，那只不过当事人是个叫做诉讼法上，好，还有下面就是实体法上跟诉讼法上的权利保护要件，不要太细了，好，我们就是讲到这边就可以了。只要是二跟三权利保护要件违反，就是用判决驳回，其实包含三个啦。好，讲的比较细的话，就是上面这两个是诉讼法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就是二跟三，然后第四个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好，这样写有点乱，好，没关系，因为这边的判决驳回是不一样的。下面第四个，好，第四个如果违反的话是判决驳回，那我们提过嘛，这个判决是本案判决，然后上面这个是非本案判决，哪一个有既判例？下面这个，好，所以下面这个有既判例，不能再诉，确定之后，好，有既判例，上面的部分呢就没有既判例，所以确定之后是可以再诉，所以代表上面这一个，好，这个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它是从这边切，就是第一关是遗嘱，好，下面三个是遗嘱。那如果是右边本案判决请求权说，这个是骆老师的，骆老师的部分，那骆老师认为前面三个都是诉讼要件，所以他是从下面三跟四切，归类不同。好，那既然前面三个都是诉讼要件，所以呢违反的话是裁定驳回。好，那这边我再分，如果是上面第一个没有问题，因为它是249第一项有明文，不要写条文了，就直接写裁定驳回。那如果是下面两个二跟三，好，当事人是个权利保护必要，它其实也是裁定驳回，不过他的书上好会另外写到一个诉讼判决的东西，诉讼判决，他说可以用诉讼判决或者是裁定驳回。那会有诉讼判决是因为骆老师讲的诉讼判决是日本法上的诉讼判决，我们国家其实没有，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国家是没有的，这是日本的，所以我们国家还是用裁定驳回。那这个裁定驳回他骆老师就是摆在249第一项第六款里面其他合法要件。好，那下面第四关其实都一样啦，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都一样，只要你有欠缺都是判决驳回。好，就你没有欠钱不还，然后被告你没有侵权行为，好，都是判决驳回，都是原告之诉驳回，然后这个判决都是本案判决都有既判，你这边都一样。好，所以有争议的是，最有争议的是中间这两块，所以这两块最重要。那只是让同学大概知道说，哦，还有争议问题。其实考试好，你只要记中间两个就好了，只要记中间两个就好了。就是当事人是个欠缺跟权利保护必要欠缺，好，一个是用判决驳回，本案非本案判决，然后右边的话是用裁定驳回，有这样的争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86页。86页，好，中间这个问题，甲将他所有的 A 屋出租给丙，好，那丙如果逾期不还，那甲已经病重不能言语，所以由他的小孩子以，好，向法院主张甲丙的租赁，丙要返还租赁物。好，那同学你看到这边要慢慢练习你的审题的技巧，好像这个题目中间这一行，他说甲病重不能说话嘛，所以他的小孩子，好，帮他跟法院主张甲丙的租赁，然后丙要返还租赁物，请问你他的诉讼标的是什么？诉讼标的民法455嘛，好，租赁关系。可是看起来诉讼上好像是谁？应该是甲对丙主张嘛，好，这个民法455的关系。可是实体法律关系，好，实体法律关系是，看一下哦，实体法律关系啊，我们看第一句话，就是甲是出租人，然后丙是承租人。好，这个部分这样写好了。实体法上， 诉讼法上呢，就是第二行乙，降丙，好，主张上面那个法律关系就是四五租赁关系。好，所以同学你比对之后哈，就是比对实体法律关系跟诉讼上的主张，它有什么问题？这个诉讼标的，好，如果因为下面是诉讼图嘛，所以我用实线。这个诉讼法律关系是乙对丙主张甲跟丙的租赁关系，所以它这个四五五，好，四五诉讼标的四五五，其实这个权利应该是甲的权利才对嘛。那这个权利呢，在实体法上一定是谁对谁主张？一定是出租人对承租人主张，好，这个法律关系才对。可是诉讼上的乙是不是出租人？不是嘛？对，他只是出租人的，他是甲的小孩啊，甲的小孩。所以这个问题是原告这边当事人不是个。当事人不适格，好，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今天他是一个给付之数的话，当事人适格要怎么列？看特定的诉讼标的，然后有给付请求权之人列原告嘛，好，然后被主张负有给付义务者就列被告嘛。那他主张的是别人的，就是甲跟丙的租赁关系，就应该由出租人来当原告才对。所以这个题目不一致，因为乙不是出租人，他不是。所以这个题目是原告不适格。那如果原告不适格，法官要怎么做？所以其实后面步骤都一样哦。只要你哪一个题目做出来，当事人不适格，就接到什么？就接到我们刚开始讲的第一个，你可以写要不要定期命补证。然后呢，我们说原则上不用嘛，唯一的例外就是选定当事人。然后第二个，他是裁定驳回还是判决驳回嘛？好，所以就是接到前面讲的啊，所以你可以写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不要命补证，我简单写就好了哈。要不要命补证？我们说不用，好，因为他不是选定当事人。然后第二个，他最后是裁定驳回还是判决驳回？那如果同学你要写争议问题的话，当然就是尽量写完整一点，好，就两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跟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就刚刚讲这两说。如果是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就是用249第二项，它是判决驳回，而且这个判决呢，它是一个非本案判决，因为它后面有问，好，非本案判决，没有记判例。那如果是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它就是裁定驳回。那争议问题还是要写一下自己的最后的结论呐，好，还是要写一下管见呐，好，是采哪一说？那通常一般，如果是司法官考试，当然我们比较建议同学采实务见解会比较好，好，但如果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你还要去参考说这个老师好到底是谁。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比如说你今天不是要采实务见解，你至少要在那个实务见解后面写上说"此说为实务见解所采"，就是让老师好知道哦，我很清楚实务采哪一个，只是我不想采而已。好，但至少我念过的东西，知道实务是采哪一说。好，再来看诉讼能力。诉讼能力的话，好，我们讲过它的关键字是合法有效。好，就是说你能不能独立的做合法有效的诉讼行为。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独立代表一个人哦，好，就代表他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做合法有效诉讼行为。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要找人帮忙，好，那就他的代理人。所以只要是欠缺诉讼能力的话，就要接到代理这个制度。好，那诉讼能力的观念，它其实从诉讼上所有的诉讼行为都要具备。好，就陆老师下面这一段，这个不是少数说，好，都是正确的观念，大家都一样。所以像最后一句话，在诉讼开始前，就诉讼外的诉讼行为也要具备。好，所以观念就很清楚就好了。不管是起诉前、起诉后，只要是诉讼行为，好，都要具备诉讼能力。比如说我们学过管辖的合议，二十四条合议管辖。 合议管辖这个合议最晚要在起诉当天存在嘛，好，所以代表一定是起诉前的动作。那既然是起诉前，它是一个诉讼的行为，具备诉讼能力才会合法有效。这个之前我们在看24条的要件有看过了。再来第二个，怎么样去判断诉讼能力的有无？好，那一样，同学你要记的是体系，好，体系一定要记得，因为会有帮助于你将来去解题的一些思考方式。好，所以它的体系我们先抓一下，原则上就是有行为能力之人，有诉讼能力，你后面注明一下45条。其实这边打的不是很好啦，上面的标题的45条应该是摆在括号一才对。好，所以原则上是45条。好，能独立法律行为负义务者，好，它是有诉讼能力。然后另外的话，在88页的括号二，有意思能力，好，就依法拟制为有诉讼能力之人。所以另外的地方是降低门槛哦，降低门槛。所以原则上是以行为能力来判断。那另外的情况，好，只要你符合法条的特别规定，那我们就降低门槛，只要你懂事，好，有意思能力，这样就当作你是有诉讼能力的。好，我们先看原则。原则的话，在86页的下面，好，这个应该同学民法都有念过，成年人有嘛？好，然后已结婚的未成年人也有，对，有行为能力，有诉讼能力。第三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没有？好，所以要先回想一下，在民法上面限制行为能力人，好，如果你没有得到法代的这个允许，好，你的法律行为有没有效？那当我们知道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纵使没有得到允许还是有效嘛，可是诉讼法上并没有对称哦，就没有完全一致。我们只有一个是承认有诉讼行为，好，有诉讼能力的，就是下面64年第5次民庭决议，独立营业的允许。好，你可以翻过来87页。87页，好，第二行最后，限制行为能力人就这个营业有关的事项，好，它是有诉讼能力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是独立营业的允许才有，其他的民法上例外都还是没有诉讼能力，所以只要是没有诉讼能力的情况，就要配合代理，好，就要找他的爸爸妈妈过来，好，做代理的动作。那下面受监护宣告还有辅助宣告之人，好，以前我是不会讲这个啦，因为这个其实是法条看一看就好的东西，但是因为有同学说看不太懂，所以呢我就帮同学做了一个这个表格的整理，好，所以这个表格只是帮同学整理，上课我们没有时间讲，所以你大概就抓一下，好，就是看第三个诉讼能力，比如说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是没有，所以要配合代理。那如果是辅助宣告的话，原则上是没有，但是婚姻事件是有，然后其实这个都是法条，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给同学回去看。那88页这边法人的地方，我们是采法人实在说，这民法同学应该有念过，所以呢法人是实在存在的主体，他有行为能力，所以也是有诉讼能力，所以有没有需要代理？不需要。可是同学如果做过实务工作你都知道啊，我们比如说公司后面都会列他的那个法代嘛，对不对？可是那个法代其实不是真的法代，那个叫准法定代理人，所以观念清楚的讲，他应该叫准法定代理，不是真的法代。所以我们列什么董事长，好，那个是准法代，是因为虽然这个法人他有诉讼能力，好，不需要代理，可是毕竟他只是一个什么公司，他不会说话不会写字嘛，好，只要有个人来帮他说话帮他写字，所以那个是假的法代，好，叫准法定代理人。好，那下面括号二，例外的情况，这个就很重要，尤其是570太重要了。好，570的部分同学一定要记，来我们看一下法条570条。未成年的夫妻就婚姻无效或确认婚姻不成立之诉有诉讼能力。好，这边你要记得是，好，婚姻无效跟确认婚姻不成立指的是诉讼课题，所以一定要是那个具体个案题目中它出现的诉讼课题是婚姻无效或者是确认婚姻不成立之诉，才有资格用570。 这个我常强调，说同学遇到题目还是会闪神，还是会忘记，所以一定要先抓那个题目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只有诉讼标的是婚姻无效或确认婚姻不成立，才可以用570，其他情况都还是回到哪边？原则嘛，因为这边是例外。好，所以其他婚姻事件的情况还是通通回到原则，就是45条的部分，你就要去看其他情况个案中，好，他的当事人到底婚姻是有效还是无效，进一步去做个案的判断。好，所以我们回到讲义，好，570的部分，这个要讲一个问题，未成年夫妻就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好，不成立之诉，它是例外。所以如果已经结婚的未成年人，如果他提的诉讼是特销婚姻或者是离婚之诉，好，那下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婚姻无效不成立，这几个比较常考。好，如果他提的诉讼是撤销婚姻之诉，好，或者是离婚之诉，有没有诉讼能力？所以同学你要先抓那个架构啊，体系架构，只要考到诉讼能力，架构就是放出啊，原则是45条，例外就是法条特别规定，像婚姻事件就是570。所以像第一个撤销婚姻离婚 能用例外吗？不行嘛，对，我们说例外一定要是下面这两个嘛才可以用，所以上面这个情况是用原则。好，所以它是使用45条来判断他有没有行为能力，好，有没有诉讼能力。那既然是用45条的话，当这个已结婚的未成年人在撤销前离婚前应该都还是婚姻有效嘛，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有诉讼能力哦，都还是有。好，所以这个题目，因为在撤销前离婚前在撤销婚姻离婚之前，好，婚姻都还是有效的状态，所以呢他还是有行为能力，有诉讼能力。那如果他提的诉讼是婚姻无效不成立，直接用例外，标准就是570。好，随着降低门槛，只要你有意识能力就是有诉讼能力。好，所以这边是原则上就是有诉讼能力，所以你不能看结论啊，好，不能看结论说啊都有诉讼能力，你要看那个过程，因为它题目会变化，要注意题目都会变化，所以你不要用背的，好，你要知道那个思考的轨迹怎么样去思考比较重要。好，那考同学一个题目哦，我们看90页的第一个问题，81年的律师哦，他考了这个问题。那当年的题目它其实是一个实例题啊，好，只是因为后来有修法，民法有修正嘛，所以我就直接抓他的考点来讲。他是未成年男女的婚姻同时构成婚姻无效跟得撤销的事由，那如果他提的是一个撤销婚姻之诉，有没有诉讼能力？当同学你看题目哦，当你民法念过嘛，你会觉得这个诉讼怪怪的，对，因为他如果同时无效得撤销，应该是提无效嘛，对，应该是提无效才对，可是老百姓都这样，因为不懂法律嘛，好，他可能就提一个错误的东西，可是你还是要把他的诉讼课题当作是什么撤销还是无效，还是要看撤销，还是要抓撤销，虽然他是错的，好，但是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是处分权主义嘛，所以你要把第二句话抓出来，他的诉讼课题是撤销婚姻之诉，这是他的诉讼课题，虽然我们知道是有问题的啦。好，那撤销婚姻之诉有没有诉讼能力，所以考点落在，通常考点都是落在题目的最后最后面，那这个诉讼能力当你抓这个考点，你就要放诉讼能力的体系下去，好，就要想到哦，原则45条，例外特别规定570，好，就特别处理，所以这个题目是用原则还是例外。 因为撤销婚姻嘛，所以是用原则哦，用原则不能用例外。好，写一下好了，因为他的诉讼课题是撤销婚姻，所以是用原则，也就是45条来做判断。好，有行为能力，有诉讼能力，那这个题目有没有行为能力？你就要再去看哪一句话？第一句话，你要去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个婚姻同时有无效得撤销的事由，所以它本质上其实婚姻是无效的嘛。好，只不过他告错了，他起诉错了。所以呢，用了45条之后，第二个，因为他有无效事由，所以怎么办？婚姻是无效的，所以有没有行为能力？就没有嘛，婚姻无效，所以是没有行为能力，所以就45条没有诉讼能力。所以这个题目好像其实出得很好，它是转两圈，看你观念有没有清楚。所以你的出发点一定要站在诉讼标的来看，好，然后选择你的方向是要用原则还是用例外，然后用的原则就是用行为能力的观点来看。好，那因为这个题目刚好是无效，所以是无行为能力，然后无诉讼能力。这样还没有完哦，无诉讼能力还要接到什么？代理嘛。所以第三个，因为无诉讼能力就要配合代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由他的父母法定代理人啊进行代理的动作。好，我们回到88页。88页，好，例外的地方，刚才讲的是570，降低门槛，好，所以小朋友也可以打官司。那584也是一样，未成年养子女，好，584条，它是针对所有的收养事件。好，这样详细的收养事件，我们以后最后会上到人事诉讼程序再讲。但所有的收养事件，它就是用584，所以小朋友也可以打官司。好，既然是承认他有诉讼能力，代表他不需要代理哦，他自己就可以上法庭，好，就可以做这个动作。那589、596第二项，这个是未成年子女针对认领事件，认领事件包含否认。那612、624，好，这个是受宣告之人，好，针对这个撤销宣告之诉，他也是有，好，也是降低门槛。所以这边好，为什么是例外？你会发现这边的条文都是集中在人事诉讼程序嘛，好，所以他其实是为了尊重，比如说身份诉讼当事人的本意，所以他是为了尊重身份诉讼当事人的本意哦，好，比如说婚姻事件或者是什么收养啊，好，这些事件我就尊重你当事人的说法，所以纵使你年纪不是很大，我还是可以问你，好，可以还是可以让你做一定的诉讼行为。但是也因为他是小朋友，所以法律就要特别去保障他。所以其实我们后面念到这边人事诉讼程序，它有一些特殊的规范，像是选任诉代。所以现在当法官，你可以帮这些小朋友，好，帮他们找一个选任诉讼代理人，加强他的实力，好，就是弥补他这个诉讼上可能实际上是比较弱势的地位，这是搭配使用的。再来下面第三，诉讼能力的欠缺，好，这个其实就是上面的反面解释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点，有一个34年院解2936，好，如果有非法团体有数个代表人或管理人，可以单独代表进行诉讼，这要稍微知道一下。好，所以一个来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全部一起来。另外一个哈，我们讲一个对照组好了。如果是破产管理人，好，如果我们之前讲过破产诉讼嘛，如果这个人的状况比较特殊，法官可能帮他选了几个破产管理人，好，比如说选了3个，那破产管理人一定要全部一起来哦。所以这刚好是相反的，好，你可以把它记在一起。破产管理人一定要全部全数起诉或者是被诉，缺一不可。下面第4个，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之人， 好，那你就要去看他做了监护宣告没有。好，比如说已经做了宣告，那已经宣告的话，他就是无行为能力嘛。民法上无行为能力，所以回到诉讼法上就是无诉讼能力。好，那如果没有诉讼能力，我们说就要配合代理，所以这边你要找他的代理，比如说监护人，好，就代理人。做法定代理。另外一个，好，我们这边多学一个。另外一个是51条诉讼法上的特别规定，叫做特别代理。那个同学不要忘记，好，因为它其实蛮实用的。一般情况都是上面嘛，好，找他的法定代理人过来，好，做代理的动作。可是如果他的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权，因为总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状况啊，不能行使的话，那怎么办？他就不能打官司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就用51条，来，我们看一下51条。对于无诉讼能力人，好，为诉讼行为，因其无法定代理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权，恐致久延而受损害者，可以申请法院，好，帮他选任特别代理。所以第一项情况是，我要把无诉讼能力人列被告嘛，就是小朋友当被告的情况，好，比如说小朋友的话是小朋友当被告的情况下，然后第二项是他当原告的情况下，好，所以第二项是无诉讼能力人有违诉讼的必要，那没有法代或者是不能行使代理权，他的亲属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选任。所以是有亲属或利害关系人选任，所以不管他是当原告还是当被告都有补救的机会。好，所以如果他的法代真的不能过来，那你就使用51条。但是特别代理他只是代理，而且呢，像第四项哦，他的权限有限制哦，好，不能做舍弃承诺、撤回和解，就处分权主义的第三个内涵嘛。好，这几个动作他不能做。好，那如果最后通通没有，那讲完整版。好，假设都没有，没有法代，没有特别代理，好，也没有走51条，这个时候最后法官要怎么做？我们说诉讼能力是第一关嘛，对，它是第一关，所以最后是用249第一项第四款裁定驳回，它是起诉合法要件之一啊，好，不能欠缺嘛，欠缺就不能留这个诉讼，好，所以叫裁定驳回。所以这个体系表其实从这里以后很好用哦，你就把它全部背起来，只要你判断一个题目出来的结果是没有诉讼能力，后面全部都写一样的，都一样的路径啊。好，那么就找法定代理、特别代理，好，然后没有的话就裁定驳回。好，那下面如果是没有做监护宣告，好，那你就要分它是经常性的无意识或精神错乱，还是一时性的。所以一时性比如说他喝个烂醉啊，然后完全是开始胡言乱语，好，这是一时性的。那经常性的，好，这种情况如果是经常性的，回到民法，他的法律行为是无效嘛，所以其实直接把进去就好了，跟上面会一样。好，他当下是无行为能力，所以是没有诉讼能力，对，后面都相同。那如果是一时性的话，这个我们叫欠缺陈述能力，208条规定，所以呢，法院是可以禁止陈述。这是208，好，所以这个是将来同学你当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啊，如果当事人开始胡闹，好，就可以叫他不要讲话，然后律师还是可以讲话哦，好，律师还是可以讲。好，再来我们看89页。好，如果违反诉讼能力的部分，好，法官下了一个判决， 这个当然是可以救济的，因为我们说诉讼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要素，所以这边如果欠缺的话，好，违法的判决一定是可以一路救济到底，所以挂号这边他甚至可以上诉第三审，也可以提再审，好，就是469第四款，他是判决当然违背法令，法条有明文这个状况，好，是可以上诉第三审的。496第一项第五款，它也是明文的再审事由。好，那同学不要忘记哦，我们之前讲过欠缺诉讼能力违反，违反的判决确定之后依旧是无效嘛，不会有任何效果，它是无效判决，所以旁边注明一下，它是无效判决。我们在当事人概论有讲过嘛，好，就是前面在讲体系的时候有讲过啊，就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还有当事人资格，这三个违反的判决都是无效哦，因为它都非常严重，所以三个都是无效判决，一定都是可以一路救济到底。好，那另外下面是透过4849来做一个追认补证的动作，好，这个同学看一下法条就可以了。再来下面，好，我们看90页第二题，甲40岁被乙推倒在地上脑溢血，好，成为无意识之人，那没有痊愈，甲的父亲代甲起诉请求以赔偿损害，法院该如何裁判？好，所以这个甲是受害人，所以当事人是甲，对，然后甲的父亲，比如说丙好了，好，甲父丙，题目说代哦，代甲起诉，好，这个考点哈，你要注意，它是脑溢血，然后无意识，所以其实就是88页下面的体系表嘛，就是考刚才讲的88页下面的体系表，它是无意识之人啊，好，没有意识，所以你一样要分，因为题目看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做宣告，看不出来，所以同学要写的就是看他宣告了没有，就刚才这边。好，如果已经宣告无行为能力、无诉讼能力，还没有宣告它是经常性的，所以也是无行为能力、无诉讼能力，然后就接到这里。好，那接到这边，其实这个题目好，最重要在考这里，甲的父亲能不能当直接来当代理人，就如果今天是没有宣告，没有宣告就没有监护人嘛，好，没有监护人，那这个甲的父亲没有办法直接当法代哦，因为他几岁了？40岁了。如果他是小朋友，他就可以直接来当法代嘛。好，但是他不是小朋友，他已经40岁了。所以这个父亲要怎么办？就用51条。就用51条。所以这个题目你要注意的是，如果已宣告没有问题，就是找他的监护人过来。如果没有宣告的话，因为他40岁了。好，所以呢，这父亲不能直接跑来说，哎，我是法定代理人，不行。他必须要走51条的路径，用51条，然后找好特别代理人是谁，然后再补正这个问题。好，所以要区分已宣告跟未宣告是不一样，未宣告要透过51条。好，最后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算是一个小小的复习啊。好，他把我们之前学的好重点都结合在一起。林小玲18岁，住所在高雄市，好，全家还有父母兄妹可以接受送达，所以这个题目出现年纪就可能有考到诉讼能力的问题，好，然后有出现地名，所以有出现地名的话有可能是考管辖，有可能是考在途期间，好，这个都有可能，然后今夏考取台中，好，台中市某大学实宿于这个新生宿舍，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考管辖，好的成分比较多，因为新生宿舍嘛，这个是寄寓地。好像学校附近的大雄电器行由19岁，好，父母允许这个独立营业的王大雄独资经营，所以这边很明显有考到诉讼能力的问题。好，然后电器行是独资商号吗？好，所以你看每一句话你都要去挑它的考点哦，最怕同学就是看完题目然后 题目都是空白的，这样就很危险。好，你每看就要去做记号，说啊哪边有考点，哪边有考点，绝对不要漏考点，因为你一漏掉那个分数就会差很多。好，所以全部都要把它挑出来。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售录音机。好，那林小莹因为录音机有瑕疵，所以迟延给付价金，表示买卖关系。第一小题，出卖人向台中地方法院起诉，请求林小莹给付所欠价金，能不能以大雄电器行为原告？王大雄有没有诉讼能力？台中地方法院有没有管辖权？所以这个题目考到诉讼主体的问题嘛？好，诉讼主体，它有考到法院，也有考到当事人。好，所以我就分两块。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先处理当事人。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本案的原告的问题，然后第二再讲本案的管辖法院。第一小题哦，它的诉讼标的是367嘛，好，价金给付请求权，所以是出卖人，好，对这个买受人主张。好，那题目有出现的考点是电器行，所以考当事人能力。第二个考诉讼能力，好好，所以这两个部分。其实要写完整，你还可以再写一个，这看同学要不要写。如果你有时间有版面的话，还可以写一个当事人四格，观念比较清楚，还是比较完整的。好，那第一个当事人能力，它考点落在哪边？就是电器行嘛。好，就是电器行的部分，所以电器行就直接写咯，电器行它是独资商号，我写考点就好。好，独资商号，我们说商号没有当事人能力嘛，所以要以谁列为当事人？就老板。好，所以要以商号业主，以业主好为当事人。然后这个题目业主是谁？业主就王大雄。好，所以王大雄要列当事人，列原告。然后第二个部分，好，诉讼能力，王大雄有没有诉讼能力？那这个题目王大雄他是19岁，好，然后有开店独资经营，所以呢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那就考你实务见解嘛。好，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针对他的营业事项涉讼，就是有诉讼能力。好，那这个题目有符合吗？买卖关系啊，跟他开店有关。好，所以这个题目是有。好，第三个当事人是个，当事人是个，你要抓具体个案，因为这没有担当啊。好，所以就抓具体个案的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是367，价金给付请求权。那价金给付请求权一定是谁对谁主张？出卖人对买受人主张。好，那出卖人就是王大雄，买受人林小玲。然后这个题目的确是王大雄列原告，好，林小玲列被告，所以呢他的当事人是个有具备，没有问题。所以本案原告这边现在没有问题，好，就是要列王大雄就对了。那第二个，本案的管辖法院，那它有出现地名的地方，好像高雄市，高雄市是被告住所地，然后还有一个新生宿舍，好，在台中，就两个，高雄地院跟台中地院。好，高雄地院用什么法条？住所地嘛，所以是第一条第一项。台中地院学生宿舍，所以是第四条寄寓地。讲到寄寓地，同学就要记得写他的要件，他的要件是什么？我们讲过啦，分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嘛，我就不写了。主观要件的话是非已设定住居所嘛，好的意思， 然后客观要件是基于他人出所歇宿停留较久。好，所以学生宿舍这个也算。所以两间法院，一个是普通审判级，一个是特别审判级，没有谁优先的问题嘛。好，所以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的话，最后就是用22条择一。所以呢，他跑到台中合法，起诉的法院是台中地院，好，这个是完全合法。好，再来第二小题。林小玲在解除买卖契约后，自行向台中地方法院起诉，请求出卖人返还价金。好，所以这个是倒过来，好，就林小玲对这个王大雄主张。好，那起诉前出卖人已经搬到彰化市，搬家，你就想到什么？管辖恒定嘛，对，因为状态改变啦，好，所以考你管辖恒定。台中地方法院有没有管辖权？所以你就要看起诉当时，好，起诉当时，那起诉当时这个出卖人已经跑到彰化市，所以台中地院就没有了嘛，所以他就没有了。所以第二小题我就直接讲就好了，好，他就考27条管辖恒定。那起诉时台中已经不是被告住所地了，好，所以他要到彰化地院才对。好，如果他要用第一条立项的话，这个时候台中就没有了。那在写的时候呢，同学你一样好，就是尽量去带一下他的法理。比如说你讲到27条管辖恒定，你就要稍微提一下说为什么要恒定。好，最主要就是程序安定的要求嘛。好，所以要带一下法理，那个才能够比较展现你的深度啊。好，所以要写一下它的由来。那第二小题的后半段，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这个是以后送答会讲的，这以后会看到。好，这现在先不讲。好，那我们第一回讲义就结束，再来请同学看第二回。第一回后面有附录哈，那个放错了，是第二本的啦。好，就是从附录3、附录4那个是第二本的，等一下后面就会看到了。然后附录1、附录2是让同学稍微看一下，好，就是让那个没有做过实务工作的同学，你要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那个结构，好，比如起诉状的结构是什么，然后呢判决书的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当然里面我判决它太长，所以我稍微砍掉一些地方，但是请你回去，没有做过同学，请你回去看一下主文事实理由的结构是什么，好，这对于那个诉讼法学习会比较有帮助。好，我们看第二回。当事人里面，好，算是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共同诉讼。那共同诉讼的定义呢，是在一个程序上，诉讼主体是复数的形态，它也叫做主观合并，好，就主体的复数。那同学不要忘记，当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只有刑事当事人复数才要处理这个问题，才要处理共同诉讼。这很多同学会犯这个错误，一定是只有刑事当事人复数，所以他纵使角色一大堆，但是刑事当事人只有一对一，绝对不是考共同诉讼，你就完全不需要提这边的问题，除非你没得写了，但通常是不会啦。好，所以通常就是不要去写到共同诉讼，他考的通常一对一的情况就是考当事人四个，如果还有其他角色的话，好，就是考当事人四个。好，所以只有是刑事当事人复数才要讨论共同诉讼的问题。那为什么容许共同诉讼？这个同学一定都会啊。好，我一次列三个人进来，可以节省劳力时间费用嘛？好，达到诉讼经济的要求，让纷争一次解决。所以其实这一二三都是同一个啦，都是诉讼经济，好，都是一样的法理。好，那第三个，如果题目中出现刑事当事人复数的情况，第一个你要先思考这个共同诉讼合不合法，好，就它的要件有没有具备。那要件上分成程序要件跟主体要件。程序要件，好，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管辖，好，20条。不过20条专门用在多数被告的情况下。好，那我们说先用但书，但书不能用，再用本文嘛。好，就要记得它的次序，先用但书，不能用再用本文。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例外。好，就53条第三款有它的例外。第二个，必须要是德行同种诉讼程序才可以做合并。 好，那德行同等重的程序其实同学也很好理解啊。比如说我把两个被告列进来，那一个被告如果是通常程序，另外一个被告如果是人事诉讼程序，他一个是身份诉讼，一个是财产诉讼，那适用的法理是完全不同嘛，那你叫法官怎么去审就很难审，所以这个是为了方便法院运作上他的审理的要求。好，所以是方便法院审理。所以将来我们学到现在是学主观合并，后面会学到客观合并，就是客体的复数，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反正是只要合并，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二跟三都是一样的要件，小二跟小三，好，就是必须要德行同种诉讼程序，法官才好审理嘛，才好处理。然后第三个是法律没有禁止合并的规范，好，这个是613、639，比如说撤销死亡宣告、撤销监护宣告，你有写个撤职跟撤监，好，撤销死亡宣告跟撤销监护宣告，这两个诉讼比较特别，比如说撤销死亡宣告，人家明明没有死哦，结果你给他做了一个死亡宣告，导致他所有的法律行为都是完全无效的状态，就很严重嘛，所以要赶快解决，而且特别急需在第一时间就赶快处理。所以这种特别需要迅速处理的案件能不能带拖油瓶？不行嘛，会浪费时间，拖油瓶就是不能跟其他做合并啊，所以他不能做客观合并跟主观合并都一样。好，所以二跟三就是你旁边注明等于客观合并就好，都一样。好，再来第二个括号二，诉讼主体要件。好，那主体要件是53条的规定。好，这个我讲义上有打条文，我们就直接看讲义就好。第一个是诉讼标的权利义务是共同。好，那就代表不管你今天出现几个人，好，他的诉讼标的就是只有一个。所以当这个题目出现诉讼标的一个的情况下，你就是用53条第一款。好，这是一个合法的共同诉讼。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过的民法821，好，如果他是两三个共有人一起来起诉，他的诉讼标的都是同一个767嘛，好，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用第一款。那第二个，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是本于同一个事实上法律上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啊，火车翻尾事件其实就是这种嘛，好，它是同一个故事背景，就是同一个交通事故，好，产生的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第二款是不同诉讼标的，但是是本于同一个原因事实。好，不同的诉讼标的，第一款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嘛，第二款是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是同一个原因事实。所以像下面第二个例子，好，对于这个债务人跟保证人提诉，一般也是认为是第二款，不过这其实有点争议啦。好，但是比较多数的讲法认为它是第二款。好，第三款，诉讼标的权利义务是同种类，本于事实上法律上同种类的原因。好，这个第三我都叫它做两个同种类。好，一个是诉讼标的同种类，然后还有原因事实同种类，两个同种类，诉讼标的跟原因事实同种类。好，那这个比较特殊，它其实会比较少见。好，比如说这个甲，好，他是包租公，很有钱，所以呢，台中、台北、台南都有房子。那这三个人呢，就分别租给乙、丙、丁。那这三个人知道他很有钱，所以都不缴房租。好，所以就欠了20万，丙欠了30万，丁欠了40万。那他就很生气，跑来找你这个大律师，好说，请问大律师，我能不能一次把他们全部告进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要求给付租金，行不行？所以我如果想要把你们全部拉进来，这个叫做我想要提共同诉讼嘛。好，那你学过民事诉讼法，他说要具备主体要件跟程序要件。好，我们要研究的是主体要件哦，就是53条。53条有三款，这上课都可以背了。第一款是什么？一个诉讼标的嘛。那请问同学，这个题目有几个诉讼标的？三个，对，因为是三个不同的租金给付请求权，所以这个诉讼标的有三个，都是租金给付请求权，有三个。好，所以它是三个诉讼标的，所以第一款就可以杠掉了。第二款，同一个原因事实，算不算？ 不算嘛，它是三个分别发生的故事啊，所以刚好都落在甲的身上嘛，所以这个也不是哦，它是个别的。第三款算不算？三个诉讼标的，但是都是什么诉讼标的？都叫做租金给付请求权，所以那个叫同种类，大家都是用同一个条文，比如大家都是用民法184，但是呢不是同一个184，是每个人有不同的184，那个叫同种类的诉讼标的，这个也是一样，三个租金给付请求权，但是不同的人嘛，好，所以它是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是同种类，所以它是两个同种类，诉讼标的同种类都是租金给付请求权。同类，那三个都是同类的原因事实，都是欠租。好，所以看起来第三款有符合，可是第三款有一个重点哦，第三款有一个但书，你要注意那个但书。如果今天是两个同种类，但是你还要过但书这一关，但书的意思是说，但必须要是同一个管辖法院才可以提同一个。所以回到题目，好，这个题目有几个法院没有办法同一个嘛，对不对？因为这边乙就是台中啊，好，丙就是台北啊，然后丁就是台南，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法院的区域内，所以这里但书的地方没有符合，所以不行，因为它是非同一个法院，所以这个题目你就只能跟当事人讲说不行，好，就是要分别起诉，一定要分别到台北、台中、台南去起诉，没有办法提起共同诉讼。好，那53条的第三款但书，这样同学知道之后，一定要是同一间法院，所以其实代表它是排斥哪一个条文？排斥20条的本文哦，旁边注明一下，它是但书，第三款的但书，好，第一页倒数第二行，它是在排斥20条的本文，因为20条本文说我只要选一个住所地，我就可以提起全部三个人的诉讼嘛，所以是抵触的，好，所以是53条第三款要优先适用，它会排斥20条的本文。好，那刚才讲的程序要件里面哦，好，如果有程序要件不具备的话，或者是欠缺那个53条主体的要件都一样，有欠缺要件，这个时候除非你是好有其他特别的规范，那原则上就是让它分开来各走各的路啊。好，在我们第二页的上面有32年上至1677，好，如果欠缺它的要件，被告有异议的时候，所以代表它是一个责问事项，好，法院可以，好，法院应该是让它分别辩论裁判，就把它拆开来就好，所以不能全部驳回哦，不能驳回，好，法官还是要受理，还是要处理。好，下面第五，我们看第五，共同诉讼的种类，好，这个体系表太重要了，好，这同学上课就一定要背，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一直要处理到底共同诉讼是哪一种好的结构，那每一个题目都是用这个表，都是用这个表，好，所以你要去看，第一关叫合一确定，好，就左边第一个合一确定。那什么叫合一确定？它就是同胜同败的意思，你把它写在旁边，同胜同败。所以如果要求他们这几个人，好，要么就全部胜诉，要么就全部败诉，这个叫做须合一确定，它就是下面，好，它就是上面的必要共同诉讼。好，那如果不需要合一确定，有人胜有人败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普通共同诉讼，就是用55条独立原则，各做各的，好，就分开来。好，那合一确定好，下面呢，你在线的下面，我们说它是同胜同败嘛，这个是第一关，好，合一确定是第一关，可是这个第一关呢，往往就是同学过不去的地方，就比较难一点。那技巧上，好，原则上它本来是要回归实体法啦，这台面上的讲法，好，我们都会说合一确定你要回归实体法，就要回去实体法律关系，好，比如说什么民法上面啊，然后去看他们这几个人是不是要求同胜同败，好，是台面上的讲法，台面下是技巧上，你要先找诉讼标的，你要先去看这个题目的诉讼标的， 比如说好，共同被告是乙跟丙，好，他们这两个共同诉讼，那我们现在研究说啊，你们两个是必要还是普通共同诉讼，好，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那我们说台面上就是说要回到实体法，看他们需要同生同败合一确定，但台面下你要先找标的，所以这个题目排列组合起来可能的状况，当然实体法律关系我没有放，我们只讲可能的状况，因为我要先告诉同学逻辑，就是逻辑推理，这个逻辑你可以用在将来，因为他这边问题太多，我必须要做个预防的动作，这边题目太多问题了，就是可能每个老师讲的不一样，实务同学讲的都不一样，所以我怕同学考场上你会忘记，所以当你忘记然后你是考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找到你的答案，就不用的预备那么多了。好，所以这里第一个你先看诉讼标的几个，如果他的诉讼标的这个题目不管有几个人只有一个或者是数个，就只有这两种可能。好，那如果诉讼标的一个，你觉得乙丙有没有可能一胜一败？不可能嘛，因为一个诉讼标的代表同一个法律关系啊，同一个法律关系怎么可能会一胜一败嘛，这样就非常的有问题。所以呢，只要是单一诉讼标的的话，一定是需合一确定，这个没有争议，所以它是必要。那用这个方法你自己就可以砍掉一些题目了，你就不用去死背很多题目。好，只要是一个标的就是需合一确定。好，那如果做出来的题目是数个，比如这里有两个诉讼标的，好，那个乙丙有分别不同的诉讼标的，那数个诉讼标的呢，同学就比较辛苦一点了，你就要写两说，通常就有争议问题存在，很少的情况是没有啦，好，但还是有可能没有争议问题，但多数都有争议问题。那写两说的方法，好，我先写结论好了，普通不必要。那如果要讲它是普通共同诉讼，你就可以怎么说？因为甲对乙是一个标的嘛，好，甲对丙是另外一个标的嘛，所以不同的法律关系有可能是一胜一败的嘛，好，所以至少普通共同诉讼在数个诉讼标的情况下，你就都可以用啊，同一个版本都可以下去，就因为诉讼标的不同，因为实体法律关系不同，好，所以呢，它就是不需要合一确定，好，所以是普通共同诉讼，这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同学就是用逻辑，如果今天你把它拆开来，甲对乙跟甲对丙，如果甲对乙的部分乙胜，也就是甲败，甲对丙的部分丙败，甲胜。假设这样的结果是容许的，所谓容许就是合法啦，好，就是符合我们实体法，民法上是容许的，好，或者其他实体法是容许的，就代表乙丙之间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就不需要嘛。因为是一胜一败嘛，是容许的，所以代表不需合一确定。我现在还没开始讲哦，我只是在讲逻辑哦，好，只是用逻辑你去背会比较好背，去记比较好记。然后如果是要写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它的情况同学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好，所以其实下面这个情况会比较麻烦。如果这个题目甲对乙的部分，比如说一样，好，甲败诉、乙胜诉、甲胜诉、丙败诉，假设这个裁判的结果是实体法上不容许的，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有这个例子了，非常标准的题目，就是债务人跟保证人的诉讼，就是用这种逻辑，好，它就是一样的模板下去套，所以假设一胜一败在实体法上是不容许的，就代表反推，反面推理是什么？他们一定要同胜同败嘛？好，如果一胜一败是不容许的，就反推它是需合一确定。那其实共同诉讼，好，同学你不要太去恐惧它，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数学，就是套公式， 就是就套公式。现在那个图啊，我们仪表就是你的公式。好，就是遇到题目一来，只要你之前诉讼课题学得好，其实这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就是套一些争议问题，好就可以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套。好，这个是第一关。好，所以我们回到第二页中间的体系表。好，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就是用56条，这等一下会看56条第一项，会决定他们之间的诉讼行为的效果。好，那还要再到第二关。好，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也还要决定第二关，所以诉讼实施权旁边打个二，这是第二关。诉讼实施权看它是共同享有还是分别享有。好，那同学你看到诉讼实施权，我们讲过它要跟什么名词接在一起？当事人四格嘛，所以你旁边下面注明一下当事人四格，所以共同享有是什么意思？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一大串，他写说有没有依法律或依法理，这数人必须要一同起诉一同被诉当事人才四格，这个就是共同享有的意思。好，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的当事人四格要绑在一起啦，你要嘛就全部一起来，好，你的当事人才四格，所以你在共同享有上面写上缺一不可，就是丢一个就不适格了，少一个就不适格了。好，这个是固有必要。那如果不需要全部一起来，好，你一个来也可以，两个来也可以，全部来也可以，这个就是下面的分别享有。好，它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好，那你看哦，这个分别享有跟共同享有，你觉得哪一个是原则？因为只要是原则你就不用背了，你要背的是例外嘛。好，因为例外是不正常的情况你才要背啊。那这两个哦，通常法条不会找你麻烦，就是说啊，你们全部要绑在一起，然后当事人才会资格，通常不会。所以呢，分别享有是原则，你就不用背了。好，分别享有就不用去记，要记得是共同享有。好，所以你要特别去记说啊，哪些情况他们要全部捆在一起，好，少一个都不行，都要稍微背一下。好，那我们看下面哈，如果不需合一确定的话，这个就普通共同诉讼，适用55条独立原则。那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表哦，先用几个比较简单的题目。好，第一题，这个应该同学都会。火车翻轨事件，好，假设今天只有两个人来，好，就甲乙对台铁打这个损害赔偿的官司。好，请问同学，这个甲乙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反正只要你判断他是考共同诉讼嘛，你就亮出第一关，第一关就是合一确定。但他们有没有需要同胜同败？好，那我们说需要同胜同败，要回归实体法来判断，但是你要先找什么诉讼标的嘛？好，步骤都一样，先找诉讼标的。这个题目我们学过，诉讼标的是一个还是两个？两个184嘛，好，是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这个题目因为诉讼标的两个不同，好，都是各自的民法184，就甲对台铁跟乙对台铁。好，所以诉讼标的两个有没有可能一胜一败？有没有可能乙根本没受伤跟着甲来起诉？也有可能嘛。所以这个题目是没有争议的哦，这个题目没有争议。好，比如同一次事故下来，然后不同的受害者，他有可能的确是一胜一败，所以这边是不需合一确定。好，所以结论它是普通共同诉讼。甲乙之间用哪个条文？你要马上上课边背啊，多看几次就背起来，就不用等到回家再背了。55条独立原则，好，55条叫做独立原则，所以其实法条你可以不用背啦。法条意思就是说各做各的意思，好，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所以它题目会这样考，比如说第一审判决判下来了，甲想要上诉，乙说我不要再上诉了，不要再诉讼了，我要舍弃上诉权。 我不要上诉了，好，舍弃上诉权。好，那他们之间的效果会互相干扰？不会，因为55条独立原则，各做各的，所以呢，甲你就上诉有效，那乙你舍弃上诉权也是有效，就拆开来了，好，各自就分开来了。所以这边其实你就发现，共同诉讼我们讲过，共同诉讼的种类根本不是重点哦，其实它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决定到底你们之间是用55条还是用56条，那才是重点。因为我们诉讼真正在开庭的时候看的是你们之间的行为影响是如何嘛，所以55条种类只是过渡，重点是用55条还是用56条。好，第二个题目一样问你共同诉讼的种类，所以第一关合一确定啊，有没有需要同胜同败。好，那我们先看诉讼标的几个，来，这个都学过啦。这个题目，诉讼标的几个？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怎么说？原告的形成权。我们现在都讲实务通说，好，都讲那个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所以是甲的撤销权跟乙的撤销权。好，所以诉讼标的这边是两个。好，那因为诉讼标的两个，你就可以怎么讲？有没有可能甲有撤销权，但是乙没有？有可能嘛？比如说乙不是股东啊，对不对？好，所以就可能会导致一胜一败的情况。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因为诉讼标的两个，所以呢，它是不需合一确定，所以是普通。甲乙之间是用55条各做各的，好，但是这边有争议问题，这个是甲说，开始有争议喽。我们讲乙说，乙说认为哦，虽然诉讼标的两个，但是角度不同，所以要记得为什么会有争议问题，都是因为角度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都是角度，我看的角度不同，我得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但其实是不同的角度而已，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这边如果你要说它是需合一确定，你一定是看什么角度，撤销的对象是同一个，对吗？所以我看的角度是这个，它是同一次的股东会决议，有没有可能甲的部分法官说哎，没有瑕疵，乙的部分法官说哎，有瑕疵？不可能，因为是同一个对象，同一次的决议，所以乙说看的就是对象，因为撤销对象同一。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好，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题目是股东会决议嘛，所以是有没有瑕疵，应该是合一判断。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必须要同胜同败才合理。需合一确定，好，那既然是需合一确定，所以你要跟着题系表走，他已经跑到上面了，好，必要共同诉讼，所以还要做什么？第二关嘛，还要进到第二关，只要进到第二关叫做诉讼实施权。诉讼实施权是共同享有还是分别享有？这同学一定会，共同还是分别？公司法们说哎，你要全部的股东一起来，太可怕了嘛，所以一定是一个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分别享有，它是原则，你就不用特别去写了，好，就直接讲，就说它是分别享有就可以了。好，所以结论，需合一确定诉讼职权分别享有哪一种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当事人之间就是用56条。好，这个有争议。那目前哈，比较多数的见解还是采乙说，多数采乙说。实务通说啊，好，多数是采乙说。所以假设如果我们今天采乙说的话，它用的是56条，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乙说为前提哈，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今天是用乙说56条，来，同学看一下法条，56条，这个一定要背。这是很重要的条文。 如果今天好是虚合一确定，所以不管它是类似必要还是固有必要，都是用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一款，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有利于好共同诉讼人者，效力会给予全体，不利者对全体不生效力。所以第一款同学你就记得有利不利，画一下有利益那个有利好跟不利的不利，有利就会给予全体，不利对全体不生效力，包含我做这个动作本身也是没有效哦，全部都不生效力。好，那刚刚景伦画的有利不利是一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到底有利不利怎么判断，你旁边可以注明行为当时刑事观之，只要讲到五十六条第一款一定要提到这一段话，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判例，行为当时刑事观之，就是有利不利的判断标准，好，它是行为当时刑事观之，所以不管将来的结果我只看当下，好，所以当下如果看起来对你有利的就算有利，比如说其中一人上诉有利还不利，有利啊，因为我们获得省级利益嘛，但是我不管你将来上诉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因为我是行为当时刑事观之，好，所以看起来当下是有利就可以了，好，不管将来的审理的结果是如何。第二款，他照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效力会给予全体，所以第二款是我们多数人其中一人的动作不区分有利不利哦。刚才第一款比如说我这边是共同诉讼这边，第一款是对第一款是我们之间的行为，第二款是对方对我们其中一人的行为，好，他不区分有利不利，全部都会给。那第三款很简单，就是同进同停，好，就是诉讼上的步伐是一致的，只要其中一个人产生停止的事由，停止的原因，好，当然停止或者是裁定停止的以后会上，那如果是这两种停止，好，它的效果会给予全体，就是同进同停的意思。好，所以用在刚才这个题目，如果你是采实务通说，好，认为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所以今天假设甲说我要上诉，乙说我不要上诉，听谁的？好，这个是用五十六条第一项的第一款还是第二款？第一款嘛，对，因为是其中一人的动作啊，比如说甲上诉，好，这其中一人的动作，乙舍弃上诉权是一人的动作嘛，所以其中一人的动作，你就要想到五十六条第一款，下面也是舍弃上诉权，好，五十六条第一款。那五十六条第一款区分有利不利，上诉我们刚才讲过，获得省级利益，虽然是有利。好，所以效果是什么？有利的话就会给予全体，所以上诉的效果就会给予乙，全部就上诉了，全部发生上诉的效果。那乙这边，乙舍弃上诉权，好，根据五十六条第一款看有利还不利，那舍弃上诉权我们后面上到上诉会讲，它的效果是丧失上诉权，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行为当时来看应该是不利的嘛，好，因为我们会失去上诉权啊，所以它是不利的，行为当时刑事观之，好，是不利的，所以呢全部不生效力，就包含他做这个舍弃上诉权这个动作本身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所以最后是听甲的，好，就全部上诉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